我们的会场哈，我们在现场呢会有关于欧洲的，还有美国的、澳洲的这些我们的老师们都会在现场，那解答大家的问题，也欢迎大家在周末有时间的时候过来看看。但是呢，需要大家预约一下哈，因为来的人比较多，像上周就特别多， 是 很尴尬，就是椅子不够，所以呢，我们要想就是大家可以预约一下，会过来多少个人，我们好搬好这个椅子和桌子来欢迎大家。 对， 预约的办法呢还是拨打电话或者是添加微信啊，186-129-88-188，186-129-88-188。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再见。 有时候，太多的语言会挤破宁静的空间，太繁忙的工作会使你暂时失去清晰的思路。车窗外的阳光在这个时候显得格外耀眼，忙过一个上午，注意要及时补充体能哦。北京时间12点整，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消息，国一国二汽车置换买奥迪享受高额补贴，赠交强险，老奥迪换购追加3000元补贴，还有白金卡会员奥迪自行车相赠，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959资讯快报。 6月5日，涿州市委书记王彦青主持召开7届市委第9次常委会议，传达学习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并对当前重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市委常委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俊宇、市政协主席李建军、副市长李庆林、陈俊、赵玉芬以及市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河北省委书记赵克志在中国共产党河北省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传达学习了河北省办公厅、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离退休干部工作的实施意见。会议听取了2017年全市高考准备工作的情况汇报，会议听取了全市防汛抗旱准备工作的情况汇报，会议传达学习了保定市信访、稳定、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网络安全百日攻坚行动动员会议精神，研究并原则同意了几个攻坚行动的实施方案。会议传达学习了上级有关农村气代煤、电代煤工作要求。近日，宝鑫国际大厦书画展厅内笔墨飘香，文化气息浓厚，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毛泽东诗词书画展在这里隆重开幕。涿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爱军、副市长赵玉芬出席本次开幕式。书画展自4月中旬向全市书画爱好者和离退休人员发出通知以来，共征集到书画作品120幅，涉及毛泽东诗词100首。我是赵珊珊，欢迎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树正气，讲团结，聚合力，促转型。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谁独有，对你太好怎会累透，如心跳是可以避免， 萦绕却是你的声线， 惯了照顾的不会变， 不告别也不发现对你爱故早蔓延， 我们分开怎么始终行不开，想捉紧当日精彩， 或是害怕完全淡出你那份爱，离场后跑回来 不知可算应该， 身不再但却贴心装载， 随时待你哭处理泪流， 如后备两手是否足够，即使那日放了手， 双脚只未学会走，停留在这段情不到对你再好不会厮守。 世界有多大，沿着一带一路我们一起出发，中欧发展国际投资有限公司特约布拉格之恋，走进捷克，办理捷克绿卡只需要1到3个月获得自由出入欧盟居住身份，详情请咨询微信手机同号13552053567，13552053567。 捷克的经济主要依靠什么呢？ 捷克在历史上是奥匈帝国境内的工业集中区，70%的工业都集中在这里。捷克以机械制造、各种机床、动力设备、船舶、汽车、电力机车、轧钢设备、军工、轻纺为主。捷克的玻璃化学工业也非常发达，捷克的纺织、制鞋、啤酒酿造都是闻名于世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匈帝国溃败，捷克继承了奥匈帝国80%的工业生产能力。当时捷克的经济发达水平远远高于在前奥匈帝国政治中心地区建国的奥地利。二战前，捷克是世界10大工业国之一，捷克工业在国民经济总产值的比重在欧洲是位居第一位的，甚至超过了当时的德国、苏联、英国、法国。斯柯达的机床和汽车在当时就是拳头产品。二战当中，德国又把一大批技术拿到捷克，进一步丰富了捷克的工业体系，像飞机、坦克、电子设备等技术就是在那个时候发展起来的。如今的捷克虽然服务业占主导地位，但是工业仍旧在捷克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超过40%的和经济活动关联的就业人员从事工业行业。最近几年，由于汽车产业的复苏，实施了促进出口的积极货币政策，以及房地产、家装、家居业等内需市场的扩大，目前捷克的通货膨胀率很低，失业率只有4.9%，是欧洲失业率最低的国家之一。自从2013年下半年开始，捷克的经济逐步恢复增长。2014年，捷克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2055.2亿美元，人均 GDP 将近20000美元，捷克也成为了欧洲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 快速办理捷克及欧盟绿卡，只需1到3个月，自由进出申根国家。享受欧盟教育及医疗、养老等福利，还有澳洲186、187、188A、188E 雇主担保及高薪豁免雅思移民、132B 风险投资天才企业家移民及美国 EB1 杰出人士移民项目。详情请咨询好音乐959，微信手机同号13552053567。135520-53567。

要主动，幸福自己找的时代，别怕爱会带你去哪边，鼓起勇气爱一个人就是起点，担心明天是浪费时间，爱就继续冒险，不爱就说再见。 Check it out， 放轻松。 30、40，这是由张艾嘉、刘若英、李心洁三人合唱的一首歌曲。在绝妙出众的词曲搭配当中，三个女人将女人心情转化为跃动的音符，放下迷女人沉重的外衣，尽情的释放情绪，也很容易让人产生共鸣。 I am what I am， 我永远都爱这样的我，是造物者的光荣，不用闪躲，为我喜欢的生活而活，不用粉末，就站在光明的角落，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颜色。 阔，要做最坚强的泡沫。我喜欢我，让蔷薇开出一种结果。孤独的沙漠里，依然盛放的赤裸裸。说什么是光明和磊落，我就是我。 这一首《我》是张国荣在后期为自己写的一首歌曲，但不是写关于自己的一生起落，而是告诉自己不要理别人对自己的负面评论，做一个自己最想做的人。继续来听周慧 Angel Face。 见证你的誓言，叫人轻易相信你说的永远。很久很久以后，爱是过去的字眼，多情无情之间相隔一瞬间。原来天使的视线藏着太多危险，我看不见。Angel，你的脸那么的无邪，我以为那就是你内心的世界。见你。

了谁。 世界有多大，沿着一带一路，我们一起出发。中欧发展国际投资有限公司特约布拉格之恋，走进捷克，办理捷克绿卡只需要1到3个月，获得自由出入欧盟居住身份。详情请咨询微信手机同号13552053567，13552053567。 捷克的人均收入怎么样？ 很多人会讲捷克很穷很落后，是东欧国家等等，但是实际上捷克的人均 GDP 将近2万美元，远远高于国内8016美元的平均水平。相比起其他的国家，捷克的贫富差距不是那么大。另外，捷克人比较节俭，很少人会使用奢侈品，街上开的大多是斯柯达和大众，很少豪华车，很多白领都是乘坐公共交通出行，就是房子也很少会有豪华装修的，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在家里吃饭，到外边喝酒。在外面吃饭也没有胡吃海喝的，基本上是吃光不会浪费。说到收入啊，布拉格的收入是捷克全国最高的，一般的职员工资为1100欧元左右，大约合计不到8000元人民币每个月，税和福利是由公司支付的。 快速办理捷克及欧盟绿卡只需1到3个月，自由进出申根国家，享受欧盟教育及医疗、养老等福利，还有澳洲186、187、188A、188E 雇主担保及高薪豁免雅思移民、132B 风险投资天才企业家移民及美国 EB1 杰出人士移民项目。详情请咨询好音乐959，微信手机同号13552053567，13552053567。 站在你背后，感动又难过，这个人一开始也爱过。不知为什么，突然间觉得没有你没有爱最快乐。

自己，没那么全心投入，所以会一败涂地。 继续我失去了。